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谱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固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相。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今天上半段要请您欣赏的是传统相声《找堂会》这个作品呢，逗哏演员要运用方言表演。那么这类作品呢，在业内也被称为是倒口活，就是要变换口音。变换口音一方面展现了相声演员仿学的功力，就是得学得像学得准，而且本身呢这种方言的妙用也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性。马季刘宝瑞合作演出的找堂会是马季先生盛年时期对口相声的精品之作，也是他传统段子功底的展现。刘宝瑞先生的捧哏艺术在这个作品当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请听找堂会。 我 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 我就是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 哎，对了，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堂会啊。 哦 啊，我们常做 常去啊。 哎，对了，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 哎，您就别拽了，就 啊， 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您愿意去啊？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哦，少爷满月。 对对， 好的好的， 找你们说相声的。 哎，说相声的。 说，哎， 去多少人？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啊啊， 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哪儿找去 啊？ 嘿，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哦，全办了，你管。 我就给您找了。 那好极了。 怎么样？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15个人， 唱一天半宿。 好的。 啊， 哎，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价钱还谈一谈。 谈一谈。 嗯。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15人一天半宿啊。 啊，15人一天半宿， 钱是不多。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 钱。真是钱，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不是一天半宿15人吗？ 对呀、啊。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你那么2000块钱行吗？ 这位太少了。 哎， 拿拿来拿来，不少不少不少 啊，行，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那里是 2000块钱， 替小孩子办满月呀。 哦，少爷满月。 对了， 行了行了行， 一道喜，给你们俩赏钱。 哎， 赏钱可不多呀。 还有赏钱？ 也就1000块钱。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一共是3000块钱。 您愿意去啊？ 那愿意去、一言为定了啊。 别别，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那当然是了， 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行了，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行行了、行了、 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这就有 瞧什么 有卖汽水的吧？

哪个事情大呀？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还是的呀、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哦，姑娘出门子， 哎，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还找你们啊？ 这是后话了。 对呀、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我 这是姑娘出阁， 喝点吧，喝点。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快了， 快了啊， 快 了。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啊， 今年都四岁了。 哎，别。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你还得走。我不去了。 你看你又怎么的了？ 姑娘刚四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去啊？ 什么四岁？ 你不是说的吗？四岁，十八岁出阁，我们还得等十四年。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四岁呀？ 你不是说四岁姑娘四 零四岁，知道不？ 零四岁， 哎。 那么这个多咱日子要娶了， 这又要娶了，知道吧？ 是啊，零四岁，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要娶了， 要娶了啊，24了，今年 64岁 啊？您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64岁， 又那坏了，14啊。 零四岁 怎么跟零四岁？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四岁， 哎，还四岁呀、行了，你走，甭瞧了，没给你准备。零四岁，小名叫零四岁啊，还是四岁啊？ 给您开个玩笑的，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我别闹了， 你这什么毛病？ 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真找堂会。 哎， 不是这孩子喜三满月，姑娘四岁啊？ 不是， 又什么？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你这怎么说话了 啊？ 不是，我们是买卖开张似的吧？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买卖开张找堂会， 对的。 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咱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怎么了你这个人？ 我还怎么了呢？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就要开张了。 对呀、 什么买卖啊？ 什么买卖？大公司。 公司啊？ 对。 在哪儿啊？ 知道那个万福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百货大楼里头 对过， 百货大楼对过 有个鞋帽店，知道 不？哦，那凤翔鞋帽店。 哎，旁边 旁边 有个茶叶铺，知道不？ 哦，就那茶叶铺啊，借笔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不是，就是他借笔儿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我不管了， 你 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怎么了？这豆腐还叫公司啊？您这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你这个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卖豆腐？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啊？ 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卖什么呀？ 专卖豆浆。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对， 对吧？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哎， 怎么样？ 行啊， 去多少人？ 去20个人行不？ 20人， 20个人， 20人唱多长时间？ 唱100天要多少钱？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啊， 100天， 多少钱？

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柳如烟，看地里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旁耳边。 87.6，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度，受高空槽和地面浮合区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阴沉，空气湿度较大，天气阴冷，部分地区还有弱降水。夜间天空逐渐转晴，最低气温依然在0.5度以下，早晚还是很冷的，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南风1-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气阴冷，山区有弱的降水，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影响，地面转北风控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6到-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3，体感阴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很冷。今天白天天空阴沉，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拿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谱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请您听的传统段子找堂会，那么在新作品当中呢，有一段请剧团是根据传统相声找堂会改编而来的，也是一个救活翻新的成功之作。请剧团说的是新时代的新事儿，内容完全不同，包袱的设计也非常的考究，展现了新时代农村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农村建设的新成果，还保留了逗哏演员使用方言表演的这个特点。刘文亨、王文玉二位是1979年开始合作的，这段请剧团是他们二位的杰出作品。 刚才是孙树军老师， 这一回是你来说吧。 啊，我说这个节目是相声。 哎，你们这是那个联欢大会吧？ 啊，联欢大会啊。这个相声啊，有俩人，有一个。 你那是相声演员吧？ 就是相声演员呐。有一个人的。 请问你那是姓王吧？

我们只能学一点地方戏曲。 对， 你像这个南方啊，浙江的地方戏， 什么 粤剧， 哎，好， 那真好听啊， 就是、 那名演员很多， 不少， 袁雪芬、 范瑞娟、 傅全香、 戚雅仙， 这些位都是这个风格流派 名家， 各有各的特点。 对， 不过我们北方叫派，人家不叫派， 人叫什么呀？ 叫调。 哦，袁雪芬， 哎，那唱得好叫原调， 范瑞娟 叫范调， 傅全香 傅调， 戚雅仙 齐调， 全叫调。 哎，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调。 哦，您是 上调。 问咱二位差不多， 您是 抹脖子。 你这什么意思？ 废话，你这都上调了。 我是尚未形成的一调。 是啊。 哎，我有特点的。 什么特点？ 他们几位名演员要唱啊，北方人听啊调好听， 嗯， 要是不打字幕听不清词儿， 字音的关系， 哎，不能够了解内容。 哎， 可是北方人听我唱粤剧不用字幕完全能够听懂。 你借助什么呢？ 哎，我的动作好，表情好，手势好。 哦， 我的动作手势表情能够解释台词。 哎呀，这个太新鲜了。 特点吗？ 咱们呢、嗯、满足观众要求。 怎么着？ 我代表观众，您呢唱一段粤剧怎么样？几位 啊、哦、唱一段粤剧啊，那咱们就唱大家比较熟悉的 啊，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里边高潮的一折， 嗯， 楼台会， 精彩啊。 山伯来访英台接待，兄妹两个边歌边舞走上楼台。 好， 他们要唱的这儿是这样， 嗯， 祝英台上楼嘛， 嗯， 得扶着栏杆。 对， 这个手这儿一转， 嗯， 是吧，这儿一转，这儿一撩这水裙儿，然后一抬腿，一步一步的在这上 楼。啊， 都这样， 全这样啊， 动作很美， 嗯， 不过目的性不明确。 怎么不明确呀、 啊？你上楼扶着栏杆，你把他抓住了不就完了吗？ 嗯， 可是他这手还得转一下，还是这腕子这儿哪儿不舒服，有腱鞘炎了是怎么的？ 腱鞘炎干嘛？那是舞台美， 繁琐。 哦， 哎， 你呢？ 我这些东西没有，动作准确，目的性明确，使大家一望而知。 那您就唱这段吧。 那我就唱这段这个小别重逢梁山伯。 字音呢？ 字音我唱的时候就不是普通话， 用 是浙江呈现的地方话。 哦，真正的粤剧。 哎，粤剧的方言。 好， 嗯，大家注意了， 欣赏， 尤其是动作表情啊。 哎， 唱了啊。嗯，小别重逢。 别， 怎么了？你这是 你呀、啊，夸得天花乱坠， 嗯， 什么也不会。 怎么呢？ 你在舞台上啊、 嗯， 你连指人你都不会指。 怎么呢？ 舞台上指人， 啊、 记住了，男人这样指。 哦，两个手指。 哎， 女的呢？ 女的是。您这倒不错。怎么意思？这是 你不懂 啊？ 指人，指人，我们知道。指人叫兰花指，手伸出来是荷叶掌， 你全知道、啊、 所以嘛，我这不是指人呢， 你这是 解释台词。 解释台词。 哎，小别重逢啊， 啊， 这个呀是小。 不，哦，这是小、 嗯、 那这准是大了。 你看在我的影响下，他这个学问马上就见长。 这叫什么学问呢？ 聪明，您小大之分你分开了， 您接着唱吧。 哎，啊，小别重逢梁山伯， 这又怎么意思？ 梁山伯呀， 这梁山伯是两三八呀。 南方话梁山伯叫两三八，两三八。 哦，两三八，两三八。 到家我三分欢喜， 三分欢喜， 七分悲啊， 这又怎么回事啊？ 七分悲， 哪来的七呀、啊？ 你看这不三加四吗？ 加法呀， 七的字尽在与他同。 乡为 同乡会 背的是美的音乐一擦开 扯开了 但见他满面笑容来为九妹我只得将一欢笑洒 要上楼了 绿的 太极拳呢这是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文亨、王文玉和说的学乐剧。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一时段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空中笑林，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 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农行存取转业务银黄金优惠券活动开始了，在农行自助设备办理存钱、取钱等金融性交易，可获赠狗年生效金条优惠券，每克优惠5元。买黄金到农行，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 每月106元，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100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演？ 苏宁开年大片，了解一下。 啥？ 3月9日起，北京苏宁开年聚会，电器130-1再优惠， 海尔自清洁空调同步让利。